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1月25号星期日，农历的10月18。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是我们为您准备的文化服务资讯。首先来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由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发起的时光博物馆最近以全新的形象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次以创意展陈的形式，将中国人40年的旅行记忆从线上搬到了线下，生动诠释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市场的发展与国人旅行方式的变迁。这是继北京三里屯首次亮相以来的全新升级。据不完全统计，在首站开馆的55小时之内，时光博物馆累计吸引了近1万名游客到场参观，全网收获超过30亿的话题互动量。这一次新装亮相国家博物馆，将延续了中国有我、时光有我的主题，采用微观视角解构40年来中国人衣食住行的变迁。最近，市15届人大常委会对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草案进行了第3次审议。草案3审稿增加规定，本市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市区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促进机制，通过协助宣传、推介、补贴消费等方式，引导消费者购买、体验相关产品和服务，支持非遗进社区。卢西亚的新生数字巴西国家博物馆项目签约仪式最近在巴西驻华大使馆举行。为帮助巴西国家博物馆从灰烬中重建，腾讯将借助图像识别和大数据能力，携手巴西国家博物馆共同打造数字巴西国家博物馆，以数字化手段助力巴西国博重建。据了解，双方将共同发起面向中国全民的数字化资料征集活动，征集曾经到访巴西国家博物馆的中国民众的所有记录电子化资料内容。巴西国家博物馆在当地时间今年的9月2号晚上发生火灾，90%的文物在大火中被焚毁。来关注图书方面，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的新作《到北京》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到北京》包括刘一达先生的随笔和散文10篇，是他以作家和学者的视角观察、研究以及深入生活采访后创作出来的，内容充实，史料丰富。刘一达曾是北京晚报的资深记者，也是北京文化学者和作家，迄今已经出版了70多部小说、散文和文化专著。与以往不同的是，《到北京》在文学性方面更为突出，也没有丢掉刘一达一贯口语化强、朗朗上口的文学特点，让人们在轻松愉悦中了解到更多的北京历史文化。报告文学天开海月走进港珠澳大桥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书的作者赶赴珠海展开专访，连续数月与桥梁建设者们共同坚守在一线，亲眼见证了建设者们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时代精神。通过这本书，读者仿佛亲自聆听港珠澳大桥杰出的建设者们不同角度的讲解一样，在他们的带领下走进港珠澳大桥，将人们的心与国之重器紧密相连。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前几天的资讯中，我们为您介绍了经典卡通形象米奇迎来了自己90岁的生日。米老鼠是由迪士尼先生创作于1928年，从诞生以来就获得了全球观众的喜爱。为了纪念米奇诞生90周年，迪士尼公司在纽约还特地举办了一场米奇真实原创展览，回顾米奇的诞生历史，并展示艺术家以米奇为题材创作的艺术品。这场展览会持续到2019年2月10号。然而，根据1998年通过的美国版权法，米奇的版权将在2023年到期。到时候，这个全球知名的经典卡通形象的使用权将放开，迪士尼将失去这位卡通明星的独家使用权。泰国最高建筑大都会大厦顶层观景台最近向公众开放，参观者可以踏上建在314米高的玻璃地板测试一下自己的胆量。在这个露天观景台上，游客不仅能360度的俯瞰曼谷市容，还能踏上一片探出空中的玻璃地板。尽管走到边缘有透明玻璃制成的护栏，不少游客踏上玻璃地板仍然是感觉眩晕恐惧。大部分游客选择趴在地板上合照留念，胆小的游客则可以在位于大厦74层和75层的室内观景台俯瞰曼谷。这个室内观景台也有玻璃地板和玻璃幕墙，为那些没有足够勇气的游客提供一种别样的体验和感受。澳大利亚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孕妇孕期每天吃鱼油可以将早产几率降到最低。通过这项研究，研究人员发现，孕期的孕妇吃鱼油可以将胎儿不足37周早产的几率降低11%，将胎儿不足34周早产几率降低42%，并可将胎儿体重低于2.5千克的几率降低10%。补充欧米伽三脂肪酸是预防早产的有效手段。这项实验的负责人表示，孕妇从怀孕12周开始，可以每天补充500到1000毫克的长链欧米伽三脂肪酸，其中含有至少500毫克的不饱和脂肪酸。目前人类并没有很多预防早产的方法，所以这次的实验结果对孕妇宝宝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记者从市车管所了解到，使用6年以内的5座车可以直接领取年检标志，不需要上线验车。符合规定的车主只要在交管12123手机应用上进行年检，手机提交后等快递就可以收到年检标志。行驶证不再更新打印日期，只把年检标志快递给车主就可以了。具体操作流程是，首先下载交管12123，然后点击首页的领取年检标志，为自己的交强险保单拍个照，填写收件人的手机和地址，全程操作便捷简单，无需再去交警队排队了。市交管部门最近公布了本市新增的368处电子眼，这次新增的电子眼主要集中在东城、海淀、昌平、门头沟4个区，其中海淀区新增的电子眼数量多达202个，主要分布在复兴路、临时东路、布什路、万泉河路、西三环中路、西四环北路等处。今冬供暖季，北京地区煤改电用户突破120万户。为了确保其温暖过冬，国家电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推出应急送电等服务，加强应急故障处置。目前，农村用户不仅可以通过掌上电力手机应用、北京电力微信公众号、手机银行等线上方式购电，还可以通过村油站、超市代售点、助农取款服务点等线下方式购电。国网北京电力负责人表示，用户家中一旦停电，可以通过95598客服电话、掌上电力手机应用等方式得到24小时的应急送电服务，确保1小时内下发电费，恢复供电。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作品展播。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春妮。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金牌投资人》这本书。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草根出身的投资人方玉斌，凭借过人的专业能力和信誉，在金融行业中拼搏奋进。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是荣鼎资本上海分部的投资副总监。

就是叫宫廷区，那有进东宫门，然后走仁寿殿、玉兰堂、乐寿堂哈。 这是典型的 对 这个 旅游线路， 旅游线， 经典旅游线路， A 线 啊 ，A 线。 但是我说呢，我们今天呢，走一走 B 线，就是西堤六桥。 嗯， 西堤六桥啊，真是提倡我们都有时间去看看 哦， 太美了。 嗯。 那六个桥啊，桥桥有典故，桥桥有风景， 嗯， 桥桥不相同， 嗯。 最近有朋友逛了西堤六桥， 嗯， 留下了太多的好照片。即使像我这个逛过无数次西堤六桥的人，看这些照片，我也还是为之神往啊， 嗯。 特别是西堤六桥上，在靠近东侧的水岸边， 嗯， 一棵棵的老槐树。棵棵不同， 嗯， 历尽沧桑，使人啊驻足凝望，久久的不愿离去。 然后接下来走过了这个昆明湖之后，再往下呢， 离开昆明湖啊， 嗯， 走西堤六桥，最后我们过的一个节点， 嗯， 就是颐和园的南如意门。 南如意门， 啊，从南如意门啊，你禁不住的回头望，嗯，哎呀。前边又出现了一个高高的形如啊彩虹一样的白色的玉带桥。 嗯， 可是它不叫玉带桥。我们在西堤六桥走的时候，那儿有一个玉带桥了。 嗯， 那个桥我们俗称罗锅桥。 嗯， 现在在南如意门回头看，哎呦，又一座罗锅桥玉带桥。不对。 不是了， 它不是玉带桥， 那是什么桥啊？ 叫什么呢？第一个字，绣花，锦绣的绣。 嗯。 第二个字，涟漪，水波荡漾的涟漪。 嗯。 绣漪桥。 绣漪桥。 哎，这个名儿啊是特别的雅。 嗯。 啊，绣出水波涟漪这样一个白色的桥。 哦、 啊。这个绣漪桥的桥名啊， 嗯， 很高妙， 嗯， 取名是个大学问。 然后在海淀那边，颐和园的万寿山为界，它的东部、南部以前叫山前，是吧？ 对， 西部、北部叫山后。 对对， 啊、 嗯，这个是海淀啊，流传很长远的、很长久的一个俗称。 嗯， 过去好多年啊，颐和园的万寿山的山前， 嗯， 发达，山后呢？就差一些。 哦， 其实啊，这些年来， 嗯，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嗯， 颐和园的万寿山的山后， 嗯， 开发的也好极了， 是吗？ 啊，一片的新的面貌。特别我们可以高兴的是，故宫博物院， 嗯， 开了北部的区域， 嗯， 将有啊大的展陈的地方，有非常丰富的展品，都到故宫的。北区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在过去所说的山后了。 哦，嗯， 前景更可期啊。 嗯，网友秋林说了，这样呢，随着专家说一路走来，感觉我们是体验着坐昆玉河里游船那样的水道，哎，很有意思哈。 天现在冷 啊， 等明年春天， 嗯， 更不用说夏天， 嗯， 走一走昆玉河。昆玉河这些年开发了旅游，一江的碧水荡漾。阳光闪烁，那个大游船啊， 嗯， 大龙船啊，从这个昆明湖， 嗯， 一是往玉渊潭，它在中间呢有一条往东的路， 嗯， 就是往万寿山紫竹院， 嗯， 这个方向转了。昆玉河呀，很值得坐船去体验一下。 嗯，天气暖和的时候， 啊，是 那个时候，像慈禧 啊乾隆他们也经常会坐着船在这条河上来往吗？ 我们今天坐昆玉河旅游啊，好玩。当年慈禧他们呢，乾隆、慈禧他们到颐和园去， 嗯， 其实呢，走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从颐和园下来，下就是往南。到中间呢， 嗯， 就往东拐，嗯，走的是万寿寺、广元闸到紫竹院这条路。我们现在有旅游船呢，一直接着往南呢，到玉渊潭。 嗯， 很多游客呀，也还都是愿意走一走当年皇上、慈禧太后啊， 嗯， 走过那条路。所以到了昆玉河而下， 嗯， 到了中间啊，

啊，这所有蛋白质今天就一天就补充完了。 嗯， 那么中午呢随便吃，愿意吃什么吃什么。晚上呢就基本上吃点凉拌菜或者水果就可以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每天喝2升水，因为水是增强人类代谢的，包括人体循环的，所以这个是减肥的一个关键因素。 嗯， 那运动呢就是每天走路半个小时，但一定是快走，走到什么程度为止呢，就是微微出汗为止。哎，这是减肥一个最好，长此以往也不用时间太长，只要你想减肥想瘦的话，一定是管住嘴迈开腿坚持住。坚持住其实是很重要的，很多人都没有这第三条。 对， 那坚持多久呢？2个月，你会发现只要你肯坚持，什么事儿都能成功。 不过您这个能减下这么多，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特例了，一般人可能很少能达到你这么大的一个差别哈。您当时肯定是下了狠心了。 嗯，其实我指导过很多人减肥， 嗯， 我发现都是能减到10几20斤甚至30斤的状态，有些稍微胖一点的， 嗯， 减到30斤很正常。 但是就是说这么快可能比较少，而且说实话， 嗯， 如果特别快的话应该说是对身体还是有一定的损伤的哈。 但是我 可能循序渐进会更好。 是，但是我中间呢，就是我刚才没说完，我中间呢，会用一些食疗的一些方子，加进去一些东西，比如说，对，补充。我在早餐吃完之后，我会给自己喝1斤的芹菜汁儿。 哦，芹菜汁儿， 就是用芹菜 打的汁儿。 哎，这个一定是用搅拌机， 嗯， 搅拌了，搅拌完了之后打成碎末。啊，咕咚咕咚咕咚喝进去。 您是连那个渣子都喝下去？ 对，连渣子都要喝。 哦。 然后呢，在榨芹菜汁的同时，加50克姜，啊，这个生姜。为什么呢？因为生姜是暖胃的， 嗯， 它可以促进胃的阳气的这个提升。所以你一旦加入姜之后，你会发现这一天吃什么都不带胖的，因为它消耗的很快， 嗯， 增加你的胃动力。那么芹菜呢是什么？降血脂啊，那么这个排除肠内的这些脏东西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这都是很好的一些关键的因素。那这也是减得这么快。其实真正的中医说的一句话就是，能食补咱们就不要补，能外用就不内服。 嗯，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膳食的这么一个搭配， 是， 这才是减肥最快的。 但是也要在这提醒大家，杜帅，您的这个减肥的经历应该说也是一个个例，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啊， 嗯， 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来做一个合理的选择。 是。 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欢迎继续收听。 您的这个减肥的故事，我觉得还是非常传统、健康、正能量的。 嗯， 但是现在身边的很多人减肥啊，都会和互联网有关系。我们先来说一个典型的例子哈， 嗯， 有这么一款运动的软件，相信很多健身的人都用过，就是 Keep， 嗯， KEEP 哈。 嗯， 2015年才上线的 Keep， 短短3年内已经成长为拥有近亿用户的运动类的软件大佬。 嗯， 这个软件的创始人呢，他是一个90后，而且说他还曾经是一个体重182斤的大胖子。 哦， 但是呢，应该说这个软件成功也是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故事吧哈。 是，其实 Keep 这个故事呢，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从自己的一个经历开始发明一个东西， 嗯， 然后受益于让大家都去受益。 这个软件上呢，它其实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健身的小视频， 嗯， 或者是小课程， 嗯，是， 然后你可以呢就是每天用其中的一个循序渐进，也可以总是用其中的一个， 嗯， 它而且有各种各样，比如说它有这个减脂的，有健身的， 是， 塑形的，就是你有各种不同的需求。然后以前我们总是说要去健身房，这不是很麻烦吗？你这样在家里随时随地你就看着这个软件，你可以跟着它这个里头的这个示范的这个人物，他告诉你怎么做，然后他这个强度呢也是能伴随着你，比如说做10几20分钟或者30分钟都可以。 嗯，是这样。 嗯， 那么这样的一些，其实我觉得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软件是特别好的，而且对全民健身是一个起一个特别好的促进作用的这么一个软件。其实这种软件还有很多， 嗯 啊，大家都可以去尝试去下载一下，甚至对我们的身体，哪怕你减不了肥，一定是对身体有所帮助的。 嗯 啊，但是这个180斤的大胖子如果是用这样一个方式减肥，我觉得是减不下来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让自己的身体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嗯， 然后呢这个记忆住这个瘦的这样一个体质或者基因， 嗯， 才能是真正是减肥的关键。 为什么说180斤的人靠运动减不下来呢？ 光运动，如果你不管住嘴，你去使劲去吃， 嗯， 而且呢还有就是你这些运动呢只是一些小的一些运动的案例， 嗯 啊，它只是比如说三分钟两分钟五分钟， 对， 但它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其实减肥是一个很苦的事情， 所以您刚才说的要坚持非常重要， 对， 管住嘴迈开腿，要坚持， 坚持住，而且是一定是一个运动一直到减肥的终了。比如说我就走路，快走，每天就一定是走路， 嗯， 而不能说今天做一个运动明天做一个运动，那这样减肥应该是不会起太大效果的。 是一种方式，然后试一段时间看看它到底效果怎么样。 对，是的，嗯， 但是确实很多人通过这个这样的一些运动的这个软件呢达到了这个健身的效果， 嗯， 比如说我就知道还有一些记录你走路步数的一些小程序， 嗯， 比如说你达到了一定步数之后它还给你一些就是实物的兑换， 是， 比如说你买一些运动产品能便宜啊等等等等。 嗯， 杜帅，您接触过的还有哪些呢？他们有哪些不同的侧重呢？ 对，还接触的，比如说你像有这个减肥住酒店， 嗯， 就是很多人就是他们提倡是什么？就每天漫步， 嗯， 比如说我有一些这个人专门想减肥，我从北京 嗯 开始走路， 嗯， 走到西藏，啊， 就相当于走到西藏的路程， 对，不就是走到西藏。 走到西藏 旅游，对， 哦， 去西藏旅游， 步行去， 步行去， 天哪！ 然后每天走多少步？如果你走到走够了这个步数，我在这个地方给你提供免费的酒店住宿， 哦， 然后呢，给你免费提供餐食、营养搭配， 嗯， 等等的这样一个也是比较成熟的，也是现在在找我们做投资的这么一个小的项目。还有比如说，你像有一些让你每天吃饭。每天记录一些，比如说今天我吃一根胡萝卜，他给你换算啊， 嗯， 这根胡萝卜大概是 卡路里是多少， 哎，多少卡路里， 嗯， 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软件现在也很火，有好几种。 对，包括还有一些呢，是比如说你像很多人去通过减肥来分享自己的实际故事， 嗯， 每天大家建立这么一个社交的平台， 嗯， 去讲今天让大家来监督，今天我瘦了多少，你瘦了多少，哎，其实有这样一个氛围，往往是最好的。其实这就跟我们学习是一样的。大家都在学习，就你不学，你会感觉非常不好，不舒服， 嗯， 啊！所以，那么大家都学习，你也在学习的时候，你会跟大家加入到这样一个竞争或者比赛的这样一个行列当中去。一样的，很多减肥软件会汇聚很多全世界不同的地方的人，啊，去跟你一起加入这个减肥的阵营。他们跟你在一起呢，你们探讨的全都是减肥的故事， 嗯， 减肥的经历，甚至说减肥的方法。但这样你就会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人的意识所决定的。 所以不管是这样减肥的社群，亦或是帮助你记录你的这个减肥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卡路里的换算等等等等，这些互联网的产品哈， 嗯， 是不是也是现在资本追逐的一个热点之一呢？ 是啊，毕竟现在胖的人还很多，而且我发现就是我身边的人或者我的一些员工底下的人啊，他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直接说，哎呀，这个我想减肥，每天让他们吃点饭，我说你们赶紧吃饭，说我要减肥啊。包括你像咱们电台的这些编辑们，聊着聊着就聊到减肥了，不管你多么瘦，总有人想要去减肥。尤其很多坐办公室，你像我在银行办业务， 嗯， 我跟他们交流，我说，哎，咱银行的这些怎么都这么胖了？他说可不是嘛，我们没办法锻炼呀，对吧？每天都在柜台上给别人这个存钱啦、数钱啦、汇钱啦，最可恨的是都不是自己的，所以我们气呀，气的就只能发胖了，就这样一种。所以现在减肥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民的运动了， 新生的这种通过互联网来帮助你减肥的方式其实也各种各样很多。 嗯，是，互联网运动，你看经常，你看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软件就是微信的这个记录步数， 嗯， 包括我用的手机是华为的， 嗯， 有个华为的步数，我现在一天走不过10000步，我觉得自己很难受， 嗯， 不舒服，哪怕我看这个数字，我一看，哟，今天7000多步，哎呀，又睡不好了，赶紧出去走2000步，走3000步，凑到10000步再说。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常也有同事会这样，嗯，就是从食堂回来的时候，我们得不行，我得再走走一点，我得把这个步数给凑齐了。 是，甚至说有的时候，我记得我老爸， 嗯， 有一段时间呢是跟别人走这个比赛，这个走路的步数谁最多， 嗯， 然后呢走着走着觉得哎呀太累了，走了10000步2000步之后，我看我爸说他怎么能走70000步呀？ 啊， 我说神了。后来呢？才知道原来是有这种计步神器， 嗯， 所以我爸在家闲没事就用手磕啊磕啊磕， 这又何必呢？ 对，右手拿着手机，然后手机磕在左手上，磕啊磕啊磕，最后一步一步往上增加。我说，哎，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这就已经是失去了这个减肥的意义啊， 哎，对， 失去了锻炼的意义了。 是， 这个得失心不要这么重。 啊，也还不错，其实锻炼锻炼手也还可以嘛。 其实很多互联网产品现在还有一些 就是新的一些减肥方式也挺有意思的哈，比如说我身边现在很多人开始买这种减肥的奶昔啊、酵素啊、代餐粉啊等等等等，就是他在网上来有一些这样的产品来帮助你减肥，不知道杜帅您关注到没有？现在好像这种也比较普遍哈，比较多。 其实这些东西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传统的就是最好的。你像什么代餐粉了、酵素了、奶减肥奶昔这些东西可以吃。但是我建议尽量少吃，因为这些东西呢，毕竟还是一些不是化学，就是类似于合成类的东西，或者说一些脂粉末类的东西啊。那我们毕竟不太清楚它的制造工艺和它的制作流程，所以有些品牌或者有一些可能会对我们人体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啊，还是少吃一些比较好。比如说我身边就有几个这个朋友，他也是减肥，然后呢我说你怎么减啊，他说我每天都吃这个代餐呀。我说你不吃饭吗？ 就代替你吃的正常的饭了，就光喝这点东西。 是喝点这些代餐的粉末了。 所以它叫代餐。 对，代餐。哎，我说你不吃饭吗？他说不吃。我说那这个营养哪能跟得上？肯定跟不上。而且就像对于我们这些研究中医的人来说，甚至我个人还有过这个行医的这个资格啊。那么研究中医的人来说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种人体的一个养生的习惯，就是。其实人的营养是从五谷杂粮当中来的啊，是从这些蔬菜水果面食肉食各种各样东西当中来的，而不是仅仅通过这些粉啦面啦这些东西去做的。所以我建议大家该吃吃该喝喝啊，不要影响。但是减肥最重要的还是配合住，一个是少吃，一个是多运动，还有一个就是要坚持了。 但是从这些产品的热销，其实我们也是想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明，就是现在互联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新生事物，对于减肥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产业，其实大家也在挖空心思。 是啊、是这样。那么包括你像之前啊、某某产品啊，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减肥的套餐，那么我也尝试过。其实我的尝试呢，主要因为当时我已经很瘦了，我的尝试并不是想要去看到底是这个，就是想要去试它到底能不能减，而是我想去探讨这样一种商业模式是什么样子的。后来发现这些产品其实大多数都是跟这种类似于直销或者传销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少去参与这样一些这个活动比较好一些，用自己真实的行动去减肥是最好的。 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欢迎继续收听。 现在呢，互联网上还有一种跟这个相关的新兴的职业，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哈。比如说，我们同事就说他有一个朋友，说每个月啊，最近花3000块钱请了一位减肥营养规划师，做什么呢？也不用见面，其实就每天通过微信，帮他制定食谱和运动的计划。其实这算是一种远程监督的项目。 是， 哎，说这个最近也比较火，不知道杜帅您接触过没有？ 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规划师，你像营养规划师，就是比如说老人，或者说是刚刚生完孩子的妇女，她想有补充自己的营养，让自己身体尽快恢复，甚至说刚刚做完手术的病人。啊，那么就有这样一个职业叫做营养规划师，他每天呢就是监督着老人，给老人做各种各样的制定各种各样的膳食，甚至监督老人每天去吃多少喝多少。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概念。 是，包括现在学生营养餐其实也是都是有人做这种规划的，非常合理啊。 对，是的。那包括你像我们的金融行业也有所谓的理财规划师，都是需要一定的就国家认证的证书才能上岗，非常专业的一类人，专业的职业的这种减肥规划师去帮我们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可取的。 不管是营养规划师还是理财规划师，人家是有专门的这个资格证书的。 是， 所以你是不是这个专业的人士给你做这种专业指导，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是、 做这种甄别其实很重要。减肥规划师也并没有这样一个职业，他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营养师。 所以我建议啊，大家可以去找一些营养师，甚至说我最好的是找一些专业的医生，正规医院的专业医生去找他们做咨询，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现在很多医院有减肥门诊的。 有啊， 我知道，连协和医院都有。 哦，是吗？ 对， 那我 还真应该好好去看看。我这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因为换季吧。 嗯， 这个胖了五六斤， 已经很瘦了，你就不要再去给医生增加负担了。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些互联网的减肥项目， 嗯， 杜帅，您还知道就是减肥还促生了哪些互联网的这个产品会比较有意思的吗？给我们介绍介绍。 嗯，互联网的产品呢，其实针对于减肥有很多，比如说今天早上我记得。这个吃早餐的时候我碰见了咱们的这个编辑刘老师， 嗯， 啊，我说刘老师你怎么吃这么多啊，刘老师说没关系我有摊儿啊，就手中拿出来一个这个手机， 嗯， 我看手机是什么呀，就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 APP， 嗯， 啊，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减肥的经验，包括就是大家分享的减肥的经验，甚至说减肥的论坛、减肥的交际圈等等一些东西。他说我们大家都在一起约在一起跑步啊，我这个吃的这个不算多，我晚上一定会跑掉的。 嗯 啊，其实这也是线上线下共生的这么一个产品。 嗯， 就是很多并不一定是线上的，像原来都是线上，比如说记步数， 嗯， 或者说是什么这个像 Keep 这样的一些视频短视频。那现在呢，就是通过线上的一个交流，然后线下进行统一的这个经验的这个交流，还有一个就是一起去锻炼，一起去跑步，达成一个减肥人的一个圈子。其实减肥的人很多，各行各业都有，但是呢他们可能如果不是因为减肥的话，他们不会聚在一起的。那么因为减肥共同结缘了，形成一个圈子，没准可以谈一些生意，可以做一些买卖，甚至说做一些边缘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通过减肥这样的一个共同的话题，共同的目标，去找到了自己的共同的朋友，甚至说找到了共同的认同感，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状态。嗯，就是可以拓展自己的人脉关系和圈子，所以说肥胖并不是坏事儿，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 减肥应该还会是经久不衰的一个话题哈。 嗯， 由此您觉得还有哪些商机是可能是现在还并没有饱和的呢？ 我觉得呀，如果要我来说的话，你看我属于一个算是一个减肥成功的人吧，啊，要我来说的话，我肯定是想做一个大型的俱乐部。啊，是把所有全世界最胖的人都集合在一起，然后找这种专业的这个老师啊，营养师，就是国家的认定的这些专家们啊，对他们进行一个专业的治疗和诊断，然后呢，把他们推荐到咱们的这个推荐到咱们的电台里面做几期节目，来分享一下这个到底我是怎样减肥成功的。我觉得这个比任何都重要，给大家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个好的一个减肥的建议。 嗯 啊，其实减肥就像您说的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那么也是大家永远会讨论的一个话题。随着现在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和现在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我觉得慢慢的可能越来越多的，尤其像现在的零零后的孩子，可能慢慢一个个，我觉得看着每个出来都是小胖墩儿啊，都会要面临减肥这样一个共同共生的这样一个话题。那这样子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去受用每个人的减肥方法和理论的。 嗯，但是呢，就像节目一开始所说的，就是 嗯， 管住嘴，迈开腿，要坚持，这种健康的减肥方式才是我们所应该倡导的。 是， 自己身体的健康其实是最重要的。 是的，我希望大家听完我们这期节目，能够把减肥也当做自己的一个事业来完成，那你绝对不会胖的。 好，那么今天的杜帅开说就到这里了。 嗯， 更多的话题大家也可以关注杜帅开说的微信公众号啊。 嗯，杜甫的杜，元帅的帅，杜帅开说。谢谢大家， 哎，下周再会。 嗯，当地下头又看到你的肚子一圈肉，吃个不停一天到晚又说要瘦，我说你太过虚荣，太过懒惰，还有太过啰嗦，这一次可不可以换我说分手。我的生活不想有太多压力，没有了你大不了我就回家吃自己，我可以逛街，可以无聊，可以随便到处去，但就是非常不想跟着你。刚低下头又看到你的肚子一圈肉，